63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聊的是乒乓球。那大家都知道，乒乓球世锦赛呢也是刚刚结束，相信我们的家里人当中有很多人除了在日常关注三大球之外，对于乒乓球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感兴趣，这可以说是我们在我国普及率最高的一个项目。而在观赏性上面呢，我们通过这次的世青赛上也再一次的见证了乒乓球这项运动的绝对的精彩度。而在这次的乒乓球世锦赛当中呢，也有一些名场面。在这次整个的比赛落幕之后，今晚的体坛夜话我们将会跟您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世乒赛当中的名场面，特别邀请来自搜狐体育的评论员郭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刚刚结束的这届的世乒赛。欢迎郭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乒乓球的专项记者沈彤老师，也欢迎您的到来。 啊，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对于沈老师更多的了解，其实是我们每天在早上的雄鸡畅想节目当中为我们的主持人来组稿子，但是在上班这一次的上夜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占到一个便宜，就是看世乒赛特别的方便，是吧沈老师？ 还可以吧， 还可以。这次的世乒赛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精彩，在过去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呢你要说今年有奥运会然后有全运会，那比赛都是非常精彩纷呈，而到了世乒赛，虽然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旧面孔，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依然是有别样的精彩呈现，这就是体育的这种魅力。 这一次主要是这今年这比赛因为也是疫情嘛，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以后，没想到这个世乒赛这单项世乒赛隔了不到4个月就开始了，感觉有点那个目不暇接吧。 对， 郭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世乒赛有几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国乒在以前参加在境外举行的世乒赛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前可能1个月的时间就去国外进行这种适应场地啊，适应时差，适应氛围的这么一个试训的阶段了。但是这次呢，由于刚才沈老师也说了，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没有这个阶段。这其实跟东京奥运会是有些相似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这些客观条件也给咱们的运动员、教练员、整个球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新的问题。 那说到这次的世乒赛，不知道我们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里人有没有关注，有没有去看比赛，也欢迎您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在我们节目的直播一小时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感想，说一说在这次的世乒赛当中您见证了哪些名场面。小灰灰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就说，东哥肚子咕咕叫，这算是一个名场面，这简直是为我们广播而设定的，是吧？ 这个反正是在决赛当天，可能那天也比较欢乐吧，最后这个一下就冲上热搜了，我觉得包括那个颁奖的时候那个这奖杯啊，奖杯也砸到那脑袋，叫什么鸿运当头， 鸿运当头，有这么一个彩头了，现在明明是被这个奖杯盖子给砸中了。 樊振东，我还知道这樊东好像在这个国乒队里边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挺搞那个就是欢乐的一个队员。 我觉得樊振东呢，他本人是一个情商非常非常高的队员，这个是在很多包括采访的媒体啊，包括队友的一些反应里面，他都是一个非常能够识大体识大局，然后呢非常能够在大场面之下有一个很好发挥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我觉得。所以他出现这些名场面的确是非常让大家忍俊不禁吧。说到这个肚子咕咕叫，其实让我想起来在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中外的这个世界对抗赛，然后当时丁宁没有发挥好，然后赛后采访说怎么今天打球打得不好，说因为太饿了，比赛时间太长就吃了半根香蕉，所以特别饿，所以就是说其实有关饮食啊，包括一些赛前备战的一些细节呢，都是球员教练包括方方面面的后勤保障人员所必须关注的。 嗯，那确实大家看到的是选手们在这个台前的精彩的表现，但是我们往往看乒乓球这样的一个单人的项目，老把它当成一个集体项目，好像我们是一个中国军团整体作战的这种感觉。那对于这一次国乒在休斯敦世乒赛当中的整体表现，郭老师怎么评价？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发挥，亮点呢就在于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在一些老将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呢，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最终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尤其是在女线方面，没有给其他协会的选手，比如说像伊藤美诚啊、石川佳纯这些选手，没有给他们一点机会。男线方面呢，樊振东的夺冠，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也是众望所归的一个事实吧。另外，混双两员小将王楚钦和孙颖莎，他们两个的夺冠，我觉得对于未来整个球队在主力层的一些安排、一些备战，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启示的作用。 孙东林也说到了世乒赛上的名场面，还特意给我们配来了图，这就是女双的组合，我们的王曼玉和孙颖莎，她也是总结说这五项比赛四项冠军，她认为女双最好看这个场面，男双就稍微会差一些。大家说这个男双为什么没有能够像其他项目那么有统治力，我们的单人的实力这么强，为什么在双打上就，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团体项目替代了双打项目以后呢，可能双打受到的这种关注程度，包括队伍在里面的投入程度会相应的小一些。另外呢，从整个乒乓球发展的历史来看呢，双打也不是要求像其他项目，比如羽毛球项目那样有专门的双打球员去配，而是呢，可能大家会在赛前的一段时间之内进行一个配合。这次呢，我感觉，比如像我们的一些双打男线的双打队员，像王楚钦啊，他们都有身兼三项的这么一个重任，尤其是像这个林高远在赛前还兼了这个混双这么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精力的分配上对他们的要求会比较高，这样呢，在面对一些实力比较强的选手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分神啊，或者是注意力稍微有些下降的情况。加上呢，我觉得其实欧洲选手在男双这个项目上一直实力都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从历史上来看，他们就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准，也曾经在世乒赛上取得过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我觉得这次最终瑞典的组合拿到这个男双的冠军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毕竟双打这个项目呢，不是需要投入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到了巴黎奥运会之前，为了这个在团体比赛第一盘比赛里边拿到这个双打的这个成绩呢，可能队伍会相应的做一些加强，这样呢，我相信凭借中国队选手的实力，还是对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您也关注羽毛球，就是那是不是从这个项目特点上来说，乒乓球的这个双打就比羽毛球要更好的，或者说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就捏合起来？ 没错，因为它不像这个羽毛球一样，乒乓球必须一人一板嘛，羽毛球没有这个要求，可能一个人前场，一个人后场，大家有一个分工，往后的比赛之间有一个前后的调配，可能对加上场地的原因，可能对各方面要求比较高，但是像乒乓球相对来说要求就少一点。只是大家都知道，可能双打里面一左一右两个有一个左撇子的配合，会对于双方的脚步移动啊，包括这个点位的配合会相对会有一些帮助，但可能不像羽毛球的双打那样需要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进行磨合，去进行这种配对。 沈老师是我们台里的乒乓球高手，您怎么看这您打单打和双打的这个？ 不是，主要是这次还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两位老将嘛，马龙和这个许昕，他们也这一次都没有那个，就等于算主动那个休整调整的嘛，没来，因为他俩都是一个双打的好手，上一届也是马龙带着王楚钦拿着这个男双的冠军，我觉得这在那个赛后。男队主教练秦志典也说了，这双打这个年轻队员还需要磨合，而且这个确实我觉得包括李隼指导也说，这个女队虽然 优势很明显，但是所有这五名主力全是右手，没有一个左手。这个打双打，虽然这个， 赢是赢了， 对 对， 虽然这个孙颖莎和这个王曼玉这个女双赢得很漂亮，但是说是有配合，但是其实咱们理论上来说还是存在有一些就是说缺陷吧，就是说有一些可能会受到影响，就是跑位的这方面， 也是因为个人单打太碾压了，是吧？ 就不是他们，其实就是说那个像张怡宁赛后评说这两个人的这个跑位和训练，就是可能看出平时训练是很到位的，而且准备也比较充分吧，所以那个女双的决赛是压制的这个日本这个组合是没有什么机会。 对，毕竟他们也是卫冕冠军嘛。另外刚才在节目之前也跟沈老师聊了，就是这次双打采用的都是五局三胜制的这么一个赛制，相对于以前打入到后面这个比如八强四强决赛采用这种七局四胜，可能它的偶然性要稍微大一些。然后呢，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一些意外出现，可能一些运气球的出现会主导这个比赛的进程，也是有可能的。 嗯，刚才两位都说到了在赛后教练员的点评，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男队这边吧，就是刚才说到了男双的话题，先听秦志俭来说一说男队这边的情况。 这次还是这个年轻的球员组队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吧。我觉得大家还是收获非常大。首先从成绩的完成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是一个全新年轻的团队，我觉得特别是樊振东吧，最后男子单打夺了金牌，也是第一次拿着金牌，我相信也是众望所归吧，也是无论是说整个队伍还是说国人的期望以及球迷的希望，是希望樊振东这个时候能站出来。其他几个年轻队员我觉得也是做得不错，也是通过这次大赛也是历练了很多，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唯一不够完美的可能就是男双吧。我觉得男双呢，一个呢需要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他们这些年轻队员的沟通和配合。毕竟不像那几个老队员，他们常年的配合和在大赛当中这种磨练，我觉得男队整体来说我还是满意的。回去要做的工作可能就是在面对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一个是双打的配对，还有一个就是年轻队员在球场上的这种抗压能力，这个是需要磨练和这种去历练的。再一个就是创新，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中国乒乓球队走到什么样的高度，始终不断的去创新、去开发、去引领这个世界乒坛的一个潮流，特别是男队，这个也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短期的巴黎，以及再展望洛杉矶的话，我觉得对这些球员的成长和今后的发展的方向也是极其重要的。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男队的主教练秦志俭对于这次我们的男选手们在世乒赛当中表现的一个总结，就是也说到了单打和这个双打的问题。那樊振东在这次的世乒赛上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名场面，包括刚才沈老师说到的这个被奖杯的盖子给在颁奖台上给砸中脑袋。那他在之后的解释也说，因为第一次拿就是不太熟悉。那确实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就是由于像马龙啊、许昕啊都没有到，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到底这个是压力呢还是没有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呢？ 我觉得对于国乒的选手来说呢，队伍一直强调的一个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年轻选手要自己抢班夺权，而不要寄希望这些老运动员自动的因为年龄的原因退下来。而且从国乒的历史来看呢，在之前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都是年轻运动员主动顶上来，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有一次去队里采访这个当时男单的冠军马林就提到说，我这个做了这么多年，意思我做了这么多年皇太子了啊，我终于坐在这个皇上的宝座上了所以我还没做够呢，我还想多坐坐。但是呢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就是由于器材的一些变化加上年龄的增长，最终呢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现在这个态势呢，我觉得对于樊振东来说，无论老运动员参加不参加这个比赛，这个其实不重要，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把自己的技战术完美的发挥出来，这样呢让所有人看到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乒乓球男子运动员，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也来听听夺冠之后樊振东自己的表达。 今天其实跟莫雷高德也没打过吧，然后也算是 遭遇战嘛，然后第一次交手都在这种大赛的决赛里面，其实自己内心还是会有很多担心嘛，因为对对手的这种不确定，包括对他的发挥，对自己的发挥都有很多这种不确定性的东西，所以自己觉得赛前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自己这种想法也好或者担心也好，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上来这种调动，包括也是因为不了解，就是以自己为主更多，也是主动的积极的在进攻吧，所以我觉得最后其实前几局每一局的开局包括中局咬的都很紧，但是自己尾局的时候都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比较果断的嘛。我觉得这次世乒赛其实可能也是新周期第一次这种国际的这种大赛吧，然后其实队伍也是在有一些变化，包括也有一些这种新老交替啊，这种名单上也会有一些这种变化吧，跟可能前两个周期马龙许昕没有在队伍里这种压阵，然后自己其实比赛之前也是会给自己减压也好或者是卸包袱也好吧，更多的可能也是一场一场去看，一场一场去准备，而没有说想过多的这种结果啊这些，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每一场球其实自己这一次准备的都还是非常充分，然后在场上执行的也很坚决吧，所以最后自己能够获得单打这个冠军，自己还是非常开心的。 这是樊振东在赛后的表达，听得出来就好像大哥们没有去压阵，让他能够专心沉下来去准备自己的比赛，不怕外战，还是怕内战多一点啊。就是虽然对手以前没有交战过，在决赛里面打，但他就有信心一定能够战而胜之，这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带给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底气。而之前我也看到有网友说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男单比赛里面呈现这么多精彩，然后用刘国梁指导说过一个什么，就是乒乓球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大家就觉得好像很其中很有深意，是不是现在基本上在这些大赛当中我们都会漏掉一个项目？ 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像之前比如2013年的时候或者是2015年的时候那种状态，就是我们不会说通过让出一枚金牌来实现所谓的养狼也好，或者是让对手更好的成长也好，因为我们可能也看到像这种方式并不是一种虽然看起来比较直观，但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它对实际上乒乓球运动的带动并不是那么多，与其说在某个项目中我们派出一些实力很弱的选手，还不如像现在这次搞两个中美跨国组合，这样呢让他们运动员，比如张安他赛后就说看到了中国队赛前备战的那些细节，他也是非常的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可能在美国那边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来为他们做这么周密的一个备战，我觉得这些收获都是可以让他以后更好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是要比之前那种方式要更好一些，包括这次其实我们看到男双两队组合实力本身说实话如果从纸面上的实力来说也不弱，而且作为年轻运动员肯定不会想让，因为他们的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他们还没有一个成绩能够让自己真正的屹立在这个项目的顶峰上，所以他们不会去考虑让这个问题。 哦，那我们想多了，还是应该在后面应该在更多的项目上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就像樊振东刚才在说，这好像成名的很早就让大家觉得他什么都有了似的，其实一说我世乒赛我第一次拿我就还如何如何，哦原来现在才刚刚拿到世乒赛，这一方面说明确实这个老将们他们保持得很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樊振东可能他也在这次的世乒赛上真正捧杯了，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就觉得我就也可以是这样的实力这样的冠军了，就也许未来就一下子就打开他的新的局面。 对，我觉得这次冠军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在于这点，就在于在心理上自信心的这种提升，这种王者之气的养成，我觉得这个是最比这个技战术的发挥还要重要的一点。 而刚才您说到老将这边，孙东龄也说到了这个世乒赛上的名场面，他就世乒赛上的两位老将也是让人敬佩，提到了倪夏莲和波尔。这乒乓球到底这个竞技水平保持在很高线上的这个年龄上限是多少啊？ 现在看来年龄上限就是倪夏莲的58岁啊。之前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一个58岁的怎么说阿姨也好大姐也好能够拿到一枚世乒赛的铜牌，我觉得的确可能在这些项目上还需要其他协会的选手多多的提升自己的水平吧，我觉得。 啊，真是说的很多项目都来怎么说呢，给自己做宣传造势，说我们这个项目可以从几岁到多少岁。看来乒乓球现在在这个竞技层面上依然能够证实这一点，58岁这还不一定是上限啊。 对，因为很多老将都跟我说过，比如说在面对年轻选手的时候，经常所谓的骗对方。什么叫骗？就是说在技战术方面利用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彻底打垮对手的这种节奏。比如我们在男单的决赛里也可以看到，就是樊振东虽然第一局赢得很轻松，但第二局一度打到9-9的时候，这时候他有两个发球，完换了一下旋转，马上对手吃了两个球，这局输掉。包括第三局他9-7领先的时候，也是在发球上面变了一个长球，直接就把对手打崩溃了，等于对手节奏整个就乱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骗对方，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老运动员能够这么长时间的屹立在这个世界乒坛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沈老师，您觉得这个老运动员在场上会受到什么东西的限制？他的竞技水平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乒乓球的可能他受体能的影响稍有一些吧，可能是像那个孙颖莎这种一天打几场，打4场，最后赢这个，也就是出现在国乒这种队员吧。可能其他国家的老运动员，包括就像这次的这个波尔，我觉得还确实是国乒就检验国乒这个年轻队员的一个标尺。虽然波尔已经打40岁了，而且打了好多届世乒赛。可是这个交手的时候他这个经验还是能制约，而且他很快能发现其他年轻队员的这个缺点吧，就是弱点，然后很快就能找到这个突破口。包括他其实从虽然他最后从下半区就是赢了这个周启豪之后，从下半区最后是被这个瑞典这个小将莫雷加德那个给最后是险胜了吧。其实也有很多好几轮比赛他也是就是说靠经验一步一步晋级吧。您怎么看就是说这次这个男单这个下半区的争夺呢？ 我觉得下半区在周启豪出局了以后呢，就是一个均势的状态。比如说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像这个阿鲁纳啊，像您提到莫雷加德，包括波尔，像他们之间谁胜谁负，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在大赛里边，可能相对来说经验要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实力相差不是非常大的时候，可能经验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波尔能够闯进4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次19岁的莫雷加德，瑞典的小将，他就有点像上一届的这个法尔克一样，也是瑞典球员，两个瑞典球员两次都闯入到这个世乒赛男单的决赛里面，虽然最终只拿到了亚军，我觉得对于他们整体瑞典这一阶段的这种训练备战都是一个肯定，我觉得。 嗯， 但这次好像这个男单也不就主要是男单吧，好像也冷门不少，特别是日本队好像表现的不太好，是不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两个大赛离得比较近？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在这届世乒赛之前他男女队都更换了主教练，然后新的主教练上来以后呢可能会对队伍呢有些变动，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看张本智和，尤其是他以往的战绩来看，经常是面对中国或者是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时候打得特别疯，然后呢叫得特别狠，然后也往往会有一些惊人之举，但是面对一些可能他不是特别熟悉的对手时候反而容易阴沟里翻船。包括上届的世乒赛，包括东京奥运会，包括这届世乒赛，其实他都出现了这么一种趋势。这说明什么？第一，本人的硬实力肯定不够啊，遭遇战的时候并不能说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都能战而胜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可能整个团队在备战的时候对于对手的准备方面还是会有一些瑕疵，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这两个方面。 说到在世乒赛上的名场面，大家也有很多的自己的不同的视角哈。包括燕林也说到了刚才两位提到的这个男双的冠军法尔克和卡尔松，这是获得了瑞典近30年以来的第一个男双冠军。除了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选手，其实也看到了对方就像瑞典啊这些国家的选手也是年轻的一代，然后包括老将的生命力也是很长，然后年轻一代成长的成名也很早，这个情况跟 跟我们都很像。然后大家说到这个您提到的养狼计划，他说现在是养不出狼，而且感觉怎么越养狼我们的实力自己好像越来越厉害，也是这个我们自身的这种竞争力很强。在男子这边说到樊振东呢成名很早，女子这边其实现在看到的孙颖莎，很多人都在展望说是不是孙颖莎有成为下一届大魔王的潜质。明明在这一次的这个女线这边好像应该算是王曼玉成绩要更突出一点，但因为从总的这个成绩上来看，因为还有混双，所以孙颖莎站上领奖台的次数要更多一些。您怎么看孙颖莎这个大魔王潜质？ 我觉得孙颖莎无疑是队伍培养的重点球员，比如像阿根廷青奥会他和王楚钦也都参加了比赛。另外呢，在他真正的为更多的这个球迷所知道，应该是在2019年世乒赛的女单的比赛中呢战胜了伊藤美诚。我觉得这个战绩呢是表明了他对于外战的这种自信，而且大家一看都觉得哦，这么年轻的小女孩，今年21岁的一个小姑娘，在面对这种大赛的时候能够始终保持一种非常镇定非常冷静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是可能大家觉得大魔王必须要具备的一个素质，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然后现在孙颖莎就有这种气质，我觉得 有大魔王的气质。大魔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力和最终这个被奖杯砸到脑袋的这件事情来反复的印证他确实是大魔王。沈老师怎么看孙颖莎？ 孙颖莎主要让人家就是他现在可能粉丝群是不是也粉丝数量也很多，主要还是外战成绩吧。这两年的外战成绩特别好，特别是对伊藤美诚吧。而且孙颖莎也是一个就是脑袋比较转的比较快，就是说像国乒这里边就是说算的比较清楚的一个队员。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强项在哪里，然后那个非常快的迅速的找到对方的弱点。而且那个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应该要那个郭老师来细细的点评，他的打法我觉得比较男性化吧。 对， 就让过去呢就是老一代的那个女的选手有点就接受不了了，就是我觉得 的确现在其实像决赛里边无论是王曼玉还是孙颖莎，她现在因为队里整个提倡的就是女子打法男性化这么一个趋势。但是这我们在看的这其中其实也不能说是一条坦途，就是大家可能在中间还是走过一段弯路，毕竟女性的她的身体结构和这种力量速度的条件可能跟男子是不完全一样的。后来呢队伍呢也在她整体的这种打法的思路上做了一个调整，就是说解释什么叫女子打法男性化，并不是要求女孩子像男子一样那么打球，而是要从你的思想上有一个转变，就是要变得更加积极，可能要去掉以前那些患得患失啊或者一些保守的思想，能够真正豁得出去而呈现出一种这种大将风度。我觉得这种在思想上的改变可能要比在具体技战术环节上的一些调整要来得更为重要也更为直观。正是因为这次有了比如像王曼玉的夺冠，像孙颖莎的这种取得一系列的好成绩，我觉得可以证明这条路其实是正确的。因为我记得我在几年前可能得有3-4年前采访冰超的时候，当时采访丁宁就说到王曼玉，就说她的技战术要比我先进。我觉得在4-5年前丁宁就这么说了，那现在王曼玉随着年龄的增长，22岁正是一个黄金的年龄，肯定她的发展会越来越成熟。 那好，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孙颖莎和王曼玉赛后的这个一些感想的分享。不过之前我们先有1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的体坛夜话将会继续的来进行直播，到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再来重温一下王曼玉和孙颖莎在赛后的一些感想的分享。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 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今天我们没有输者，其实今天所有大家这个表现都是可敬的。然后对不起，我真的很激动，所以我嘴也有点瓢了，不好意思。所以莎莎和我也是同年龄段的，然后我们两个彼此进步，彼此追赶，这是我们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然后我觉得莎莎今天表现也真的非常非常棒，然后很感谢她，也很感谢所有为我们加油的人。 三项也都打到了决赛吧，其实自己来说也是收获很多吧。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场女单决赛，我觉得其实还是首先祝贺曼玉吧。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人也非常熟悉，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可能自己会有一些遗憾吧，个别一两个球可惜了一些，但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能够打完这次比赛，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这是姐儿俩在赛后跟大家分享的，能听出来王曼玉非常的激动，有大魔王潜质的孙颖莎还是挺冷静的，还分析呢，我们还有一两个球做的不够好，处理的不够好，然后王曼玉直接是激动的嘴瓢了。前面我们说到这个世乒赛上的名场面，还有人提到了嘴瓢了这件事情，就是也是在赛后非常开心的这么样的一个表达。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确实王曼玉让大家觉得，包括我们也听到电视转播的时候，邓亚萍在做电视评论员的时候说，真是打得太精彩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人感觉王曼玉好凶啊，打的怎么这个霸气，将来有成为大魔王的潜质吗？郭老师， 我觉得看决赛，女单的决赛，其实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一点就是，我有时候看到两个选手在相持阶段那个球乒乒乓乓乒乒乓乓那种响，我觉得我可能不看那个画面，我光听这种声音，我都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妙的声音，就是它那种非常有节奏的那种律动，而且呢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伴随着观众的这种欢呼声，让我觉得哇，真是太美妙了。我觉得这就是决赛带给我的一种感受。因为能够打到决赛这个阶段，无论是谁，相信两个人的水平都不会相差的十分的悬殊，所以呢两个人能够在比赛中打出这么长的一个相持，尤其是王曼玉无论在半决赛还是在决赛之中，在半决赛他是0-2落后的情况下，在决赛也是开局就落后，而且第一个球就判断被裁判判了一个失误球，因为他觉得那个球打到孙颖莎的衣服上了，但是他就自己停下来了，裁判和对手都说没有，结果呢就判他丢了一分。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我之前说的，王曼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没有那种患得患失过多的心理在里边，而是坚定的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他在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收获，这也帮助他能够在与陈梦在与孙颖莎最后的对决之中赢得比赛的胜利。 孙颖莎就够冷静的了，而站在这么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你从她的表情当中看不出她这种心态起伏的对手的对面，你就得比她还得冷静，比她还得有颗大的心脏哈。邓亚萍指导解说的时候说，两人基本功非常扎实，要我们普通人看起来真是只是看都觉得紧张的要受不了了，但他们两个人都是面不改色，就看谁能更沉得住气，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而在赛后听到他们又说，我们都是同年龄的选手，大家才想真的这么年轻，这未来以一个大魔王的方式来横扫乒坛，还是以两个大魔王在竞争的状态当中横扫乒坛，哪个更美妙？沈老师，哪个更美妙？ 我觉得还是两个比较好吧， 两个 人也都具备实力， 包括现在我觉得陈梦也应该在这个行列里，我觉得是三个人，其实从技战术的水平来说，我觉得各有各自的优点吧。可能就是每个大赛或者准备的怎么样，或者也临场发挥，也都会对这最后的结果有影响。包括这个两次东京奥运会和这次的世乒赛，这个孙颖莎也都是最后的决赛在内战当中还是输败下阵来。我觉得可能就是所以说有时候打国内比赛可能比这个世界大赛更难，就对国乒内部来说吧，就是彼此比较了解，所以要想拿到最后的胜利还是要就是说要这个胜就是稳定性要更强一点，这一点我觉得是不是王曼玉要做得更好。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大赛的这种最后的阶段考验的就是稳定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竟虽然这个世乒赛的周期时间不是很长，但也有七八天的时间，你打到最后你的精力体力耗费的已经相当多了，尤其他们是在国外比赛，面临的还有这种疫情的情况下，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比赛，这样对他们整个的身心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煎熬。我记得以前说采访李晓霞在大赛的决赛头一天的晚上从来都是睡不着觉的，就根本没有办法休息，就是人会紧张到那种程度。我相信到了如果是这么紧张的话，你到了大赛之中那必须有一个大心脏能够把自己稳定住，这样保证自己能有一个良好的发挥。另外接着刚才您的话说，如果说现在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话，我觉得最好是五个人，我也比较贪心嘛。然后呢，因为国乒他一贯的这种做法呢，都是在奥运会的之后的那一年会确定一个大致的主力层。这个主力层呢，比如像之前可能有五个人之多，然后呢他会在剩下的两三年里边再进行一个筛选和淘汰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觉得无论是王曼玉、孙颖莎还是奥运会冠军陈梦，包括参赛的陈幸同和王艺迪，尤其是像王艺迪，可能在这两年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还是希望陈幸同和王艺迪能够怎么说呢，后发先至也好，或者说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好，让他们保证能够对前面这三个人有一个持续的威胁。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中国女乒在巴黎的备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这五个的话，这到时候像世乒赛不能都去参加吗？ 世乒赛可以，奥运会不行。 奥运会都不行了。 但是他，我刚才也说了嘛，一般奥运周期都是四年，虽然今年只剩下三年，但它中间会有一些淘汰也好啊，或者说有人掉队也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呢，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激烈的竞争，在这种优中选优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我们的队员是最棒的。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个不要怕竞争的这个整个圈层非常大，而要看我们最终选出的人到底能够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海豚朋友在这儿说感觉王曼玉有可能比莎莎先完成大满贯伟业。他说好像莎莎运气上有点像王浩，专业的收银员，但人这节视频赛人家也是两金一银啊，人也不是专业的这个就是银牌大户这种感觉。但是确实这么两位非常年轻的女选手，包括前面说到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女单的冠军陈梦，都是现在我们的乒乓球选手整个的女选手这边好像就保持在现在这几个也能打好长时间的这种感觉，是吧？大家说到世乒赛上的名场面，都在说到各种有自己的这种偏好也是有的，虽然都是中国选手，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刚才像海豚朋友，这也肯定我觉得是关注女选手这一线。奥斯卡的迷弟也说他就肯定是站莎莎这边，他是支持孙颖莎的，他说王曼玉比赛气质一般，没有小莎莎敢搏一下，下届世乒赛这能进前三都 烧高香了，说的是王曼玉。这那您觉得冠军是不是就是小莎莎的？这是明显的在两个选手之间做区分的。其实在东京奥运会之后，我们看到陈梦好像当时也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也大家都希望在这么强的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当中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时代。那现在就像您说的，人多了，这样共同前进的一个时代好像是有这个趋势在慢慢的显露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无论是刚才各位朋友提到王曼玉还是孙颖莎，包括主持人提到陈梦的，我觉得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面，只要你有实力，永远都不要担心自己年龄过大。这方面呢，李晓霞就是一个例子。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李晓霞因为没有竞争上这个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但是其实在外界人的眼中呢，我们可能当时觉得无论是王楠还是张怡宁还是郭跃，可能都是当时李晓霞还没有达到的一个高度，毕竟前两位都已经是奥运会女单冠军，而郭跃是之前的这个世乒赛女单的冠军。但是呢，李晓霞并没有因此而沉沦，她不但打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夺冠了，而且还坚持到了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拿到了银牌，然后呢也为中国队完成这个团体夺冠的任务付出了汗马功劳。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孙颖莎还是王曼玉来说，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出名要趁早，因为的确在乒乓球领域，在中国乒乓球队里边，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 再来一个大魔王。 对，没错，你说太对了，出现一个青年的少年的这个女侠，一下就把整个格局全打乱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如果暂时没有拿到这个冠军，你也不要担心。刚才大家也提到这个王皓，虽然的确王皓可能亚军大家觉得他拿的多一点，但我想分享一个细节，就是在2007年或2008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这个男子世界杯上，当时柳承敏在2004年夺得这个奥运会男单冠军的柳承敏，先后战胜了王励勤和马林，在决赛中跟王皓相对。如果这场球再输掉的话，那就是柳承敏一个人战胜中国队三名最优秀的男子选手，这就有点像后来平野美宇战胜三名中国女子选手一样，而且他的影响力会更大。但是呢，王皓当时顶住了压力，战胜了柳承敏，拿到了这个冠军。就在当天晚上，跟国家队一块吃饭，然后刘国梁当时还是主教练，刘国梁主教练就主动的说要让两位，马林和王励勤给这个王皓敬一杯，说非常感两位老运动员也说非常感谢这个王皓所做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虽然成绩是非常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光以成绩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中国乒乓球队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胜利是最重要的。 对，大家齐上阵哈，这道防线我没守住，身后还有，最终我们总有中国选手能够把这个对方给挡住，这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就像荣成斋说的，这个大家都网友们都叫不懂球的胖子，说这还是有底的，这国际乒联副主席了，估计下届能当主席吧。这在这个项目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而且说到乒乓球，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无论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介绍过多少的项目，但是在我们中国肯定参与度普及度最高的项目是乒乓球，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参与，都会打几板。我们的家里人这边有好多的乒乓球的爱好者，荣成斋说打了20多年乒乓球，然后这边也有朋友说咱们这屋有个朋友的签名叫周扒皮，说他是乒乓高手，我是给他捡球的。我们这屋沈老师是高手，郭老师您 我不灵， 您不行吗？ 我是给沈老师捡球。 现在已经不打，我们是小学的时候是学校是那个乒乓球传统学校，所以这个还是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吧。 其实我们家里这边大家很多爱体育的人，在随着锻炼呀，随着就是参与体育的这种环境条件受到限制之后呢，发现最容易还坚持的项目可能就是乒乓球。不知道这屋在听我们直播、关注我们互动平台的家里人当中，有谁现在还在坚持着打球或者参与这项运动？而说到世乒赛，可能很多朋友就算是自己不能够坚持每天都打，但是这样的精彩的比赛是不会错过的。我看这个回看率也是非常的高，因为在整个比赛这种节奏有的时候真的让你应接不暇，觉得再回过头来重新的欣赏一下也是非常的有看头的。而这边也有朋友爆料，馋嘴哥嗨吃北京跟我们虽然今天晚上聊的话题乒乓球世乒赛不是完全能够对上，但是还是在说最近的热点。他说听不知道李铁下没下课，就听说特鲁西埃上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这几天大家也都在持续的关注当中。我们有第一时间的消息也会马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世乒赛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名场面，我们的女选手、我们的男选手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刚才是两位，就是男队和女队的教练分别的点评，大家都听到了。其实， 在关注乒乓球比赛的时候，这次东京奥运会给我一个最大的感想，就虽然什么像伊藤美诚这个发球动作什么能带来流量，是其他什么什么能带来关注，我觉得说到中国乒乓球队，大家仍然最关注的一个人就是刘国梁，就是他给这支球队在这次世乒赛当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是否在一个周期结束之后开启，由这届世乒赛开启下一个周期整体的布局。 对，这是肯定的。从这次参加的阵容，几个老将，包括像马龙、许昕、刘诗雯都没有参加比赛，这能看出就是，刘国梁主席对于未来，无论是巴黎，甚至更往后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备战的想法和端倪，现在已经开始大力的培养这些年轻人来承担重任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小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应该是跟球队在一起的时候，刘国梁就偶尔提到过，当时想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有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去应战。我觉得这就是刘主席非常高明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虽然可能当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大家都觉得，哦，这是一个在家门口举行的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是呢他想到的可能都是下一届奥运会了，所以很多很多东西的安排，包括这个东京奥运会，包括这届世乒赛的安排，其实我相信起码在去年或者是甚至更长时间以前，他肯定就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的确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化。他也之前也提到过，无论是这个之前的东京奥运会的周期还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这里面呢既包括他们无法去国外提前的适应场地这方面，包括他们现在也没有安排这种像以往的有些军训啊什么这些，都没法安排了。但是呢作为主席来讲，他整体的思路我相信是不会变的，就是在第一年是会有运动员的一个选拔过程，第二年有一个筛选过程，第三年呢是一个稳固的过程，第四年就开始打比赛。但是因为巴黎奥运周期只有3年，他会把这四个阶段浓缩一下，这个时间肯定会短一些，但是呢路是一样的，要完成的任务也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女选手这边整体就是年龄上比较合适，男选手怎么着要新老交替一下了吗？ 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如果从女线方面来讲呢，的确除了陈梦年龄稍微大一点点以外呢，无论是王曼玉、孙颖莎，包括陈幸彤和王艺迪，这四个人其实大致都是同一年龄段，他们青少年比赛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经常交手的阶段，包括那个时候呢有的时候王曼玉好一些，有的时候陈幸彤好一些，他们都是一个怎么说呢，轮番的冒尖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从这方面我同意您说的，可能在这个新陈代谢方面，可能他们这个新老交替方面，他们的确做的现在看来呢要比这个男线要更为成功一些。另外从成绩来看呢，的确在东京奥运会的男单半决赛上，大家肯定都有印象，当时无论是马龙战胜奥加洛夫还是樊振东战胜林云茹，都是打到了决胜局，而且一度让人是有一些担心在里边的。所以呢这块我相信男队也会加快他无论是选材无论是培养和选拔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随着这个3年周期的这种减少，他们的这个过程也会加速，我相信是这样。 在微博当中王瑞露丹尼说赞成郭老师的观点，他觉得像王曼玉啊小魔王这夺冠都得是趁早，巴黎奥运会其实您刚才说3年，这在一算还是2年半，说谁也说不准到时候陈幸彤朱雨玲会不会杀出来黑马一下。 我当然希望，刚才其实也谈了陈幸彤一些情况，他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然后机会也有，然后像小朱呢，朱雨玲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选手，但是因为近期她一些身体原因嘛，也是接受治疗，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希望她能康复，无论怎么样的希望她开心，希望她身体好，如果能在这个基础上重返赛场有一些好的发挥呢，当然就是更理想的。因为我还记得很早以前在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她就曾经说过自己的梦想就是大满贯，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位小女生说出自己的梦想。 多大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觉得距离现在得有5-6年的时间起码啊，非常年轻。那个当时听了呢我也觉得非常激动，无论她最终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她有这样伟大的梦想就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看这边1908说是感觉想听国乒有关注点的新闻，就是输球，而且还是头号选手输球，感觉赢球不是新闻。但其实大家深入去关注项目不是这样的，就像这边eSpace 在说结果看中国是常胜将军，夺冠保冠无悬念，但是我们打了半辈子球的人看每场比赛每个球得分都是拼出来的，信心是在雄厚的技术磨练、团队和体制保障的基础上，纵观世界这群狼都在进步，绝对不可大意。 是因为其实乒乓球队以前也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无论大赛小赛都不要输。为什么呢？我们可能觉得哎呀，大赛大家关注一下别输就行了，小赛可能因为各种准备的原因、各种旅途奔波的原因、包括选手对手的这种签表的原因呢，输一场两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无所谓。但是当时队里就说不能输，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输了可能就会让对手的信心有一个极大的增长，你就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中国选手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是不可战胜的。这样即使对方在有超水平发挥的情况下，只要你能顶得住，对手也会对自己的内心产生一定的怀疑。就像我之前有一届仁川亚运会吧，应该是福原爱说看到这个中国选手背后做的这些教练，什么孔令辉啊、刘国梁，全是世界冠军，他自己都有点心虚。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小比赛里面都做到了最好，这样呢保证我们在大比赛有一个坚韧的内心，能够帮助自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点滴做起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看来就是比赛当中压阵的人也很重要，谁坐在那儿，就大家都又说回到关注刘国梁指导，只要他坐在那儿，大家就觉得是稳的。当然说到这个输球才是新闻，7250也说是这么说，但是呢其实也没有人希望听到输球的新闻，尤其在看到我们这个队内的这种竞争带来世乒赛上这么精彩的表现的时候，大家真的觉得又非常的欣慰，但同时呢又觉得哎呀，具体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替他们会有一点小小的可惜，就同时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同时保持在自己的一个最佳的状态，这都是让我们觉得既幸福但是又心里会很矛盾的一件事情。这个大家在说到这个世乒赛当中的名场面，又提到足球，荣成斋说这足球要像乒乓球一样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那可能也早就世界杯冠军了。哎，这个群众基础这件事情真的是哪个项目也比不上乒乓球。说到乒乓球这边也有很多人在提醒我们，其实包括看到您前面也提到瑞典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他们在目前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实力也会给我们未来的比赛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感受到这种威胁了是吧。 对，这次比如像雨果卡尔德隆来自巴西的选手跟梁靖昆的比赛也是3-0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以前我记得都说嘛，说那个虽然我们乒乓球赢不了你，但巴西足球能赢中国足球，现在可千万不能让巴西乒乓球也赢了。 不能，绝不能。 这其实国外选手呢，比如说像这个尼日利亚的阿鲁纳，像这个刚才提到的雨果，包括前面提到莫雷加德，像波尔，这次没有参加比赛的奥恰洛夫，这些选手的确非常优秀，但是呢他们的打法可能相对于都是欧洲的那种普遍的一种打法，大开大合，大家都喜欢杀杀伐伐这种的，然后打起来是挺痛快的，但是呢可能一到关键的时刻，一到一些细节的处理、节奏的把握，包括整体备战的这些因素加在里面，可能他们还是稍稍差了那么一点点吧。 就是还是那个评价，就不如我们扎实，我们真的是在日积月累当中，在非常残酷的竞争当中走出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确实还是会弱一些，这也是我们整个乒乓球过去这么长时间积累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很多人把中国乒乓球还是以前也有过很多重要的历史节点，但是现在总是划分在1995年的世乒赛，就现在又回到这个世乒赛，就是现在我们的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目前还在继续当中吗？ 我觉得是现在，因为我们从这么长时间以来找到了一条 能够持续发展的，能够始终屹立于这个世界乒乓球顶端的这么一条道路，而且我现在看不到有任何衰退的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因为比如说从高点的2008到现在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平稳的向前前进的趋势，虽然的确可能在东京奥运会混双这块金牌的失去呢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通过这次世乒赛这些年轻运动员的表现让我对未来更加有信心了。 我们这次东京奥运会失去了混双，下一届如果还是有保持这个混双这个项目，我们能夺回来吗？指哪儿打哪儿能做到吗？ 这个不能，谁都不敢打保票，说实话啊，这个因为的确在东京奥运会大家也看到了，像许昕、刘诗雯排名世界第一，而且他们在决赛里面其实开始也是占据优势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输掉了，这里边可能大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队伍的投入程度，包括配对的情况，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比如像这次我们都知道，波尔拿到了世乒赛男单的铜牌，但其实他身体是有些不舒服的，有些微恙吧，可以说。包括奥恰因为伤病原因都没有能够参加比赛，所以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我觉得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呢，就是如何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变成确定的因素。他们始终在提四个字，就是万无一失。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只不过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能应对好，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关注完奥运会全运会世乒赛之后，沈老师后面乒乓球比赛还有哪些看点和这个热点的赛事， 就是也是刘主席这个一直在推那个推广的比赛吧。马上明天就是在新加坡举行这个 WTT 是不是年终总决赛，是不是？ 对， 也是一个 Top Finals， 也是一个 世界杯决赛 啊，世界杯是不是是过去的那个世界杯吗？也是一个新的， 有相同有不同，对。 这个比赛是现在是也是按排名来那个来比的。是不是也是应该 咱们这边会有谁哪些选手参加？ 像这个单打的冠军其实都去，包括看名单上应该女子的像王艺迪啊这些优秀运动员孙颖莎都会参加这个比赛。 樊振东也在，好像 对，就是男女单打冠军嘛， 对，他按那个排名来。 对，比如像这个二号是那个张本智和，三号卡尔德隆，这些优秀的选手都会有。对， 但是我感觉他是不是一个更像是商业的，还是一个就是说更那个开放的比赛？ 现在 WTT 它叫世界乒乓球联盟，就是这个国际乒联底下负责商业比赛的一个机构他把自己所有的商业赛事全部打包进入到这个 WTT 里边进行整体的一个包装售卖，而且呢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的原来的国际乒联巡回赛的形式，都变成了 WTT 的挑战赛啊，包括它的二级联赛，甚至青少年的比赛，包括他们还计划推一个单独女性的这种巡回赛，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是商业比赛，但是呢它也是带世界积分的所以呢对于选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他们未来说这种积分会不会超过世乒赛都不知道，当然现在只是他们一个设想，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打造成像网球四大满贯那种比赛，但是具体它的整个环境氛围土壤允不允许或者怎么样还要看发展。 好的，我们也继续关注这项赛事，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感谢郭健老师和沈东了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夜间在晴空辐射的作用之下，气温将会有快速下降，需要做好保暖措施。明天继续是艳阳天，天气好，适合进行各种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转两级，最低温度零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温度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